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延续弱势震荡，在人民币对美元升破6.29关口，北京购房人群显现五大趋势。在资讯过后，我们将连线专家为大家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今天跌停的个股啊将近300只，我们也想听听专家怎么来分析今天的大盘走势。那么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的嘉宾，来自银行的一位资深从业者吕月鹏，一起聊一聊信用卡积分使用的话题。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要进行的是个人投资理财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的情况，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446.98点，下跌0.97%；深证成指收于10864.34点，下跌2.65%；创业板收于1697.39点，下跌2.17%，已经下探1700点整数关口。那么中小板指数收于7225.88点，下跌2.62%。从成交量来看，沪市成交2928.82亿元，深市成交2742.70亿元，合计成交5671.52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的4940.70亿元明显放量。好，接下来关注两条可能影响股价的重要资讯。国家海洋局、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海洋产业优化升级，加强海洋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监测评估。深圳保监局宣布将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保险服务业等一系列历史使命。数据显示，2017年深圳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3%。好，接下来是一组上市公司的快讯。中石油将所持有的10亿股中油工程股票划转至旗下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弘毅博新拟减持康莱德公司不超过 6% 的股权。印记传媒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部分质押股票触及平仓线，明天开始停牌。克明面业筹划重大的股权投资，明天起也停牌。福田欧辉获49台氢燃料公交车订单。视觉中国宣布与阿里子公司实现战略合作，共建网络内容新生态。中海油宣布2018年的净产量目标4.7亿至4.8亿桶油，同比微增。宁波港1月份货物吞吐量预增 6.1%。 赛龙药业花超过4200万元购买48套商品房用作人才房。金世缘宣布提前收回信托产品本金和收益。下面我们来着重关注一条黄金消费的资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累计生产黄金426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产27吨，同比下降 6%。 在黄金生产下降的同时，实际消费量却达到了1089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9.41%。其中黄金首饰、金条销售和工业用金量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仅金币销售量出现了下跌。2017年我国黄金产量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位，消费量则是连续5年保持在世界的第一位。今天的外汇市场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3045， 较前一交易日上升294个基点。午后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更是连续升破了 6.30 和 6.29 关口，最高触及到 6.2861， 刷新了811汇改以来的高位。好，再来看期货。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204百万手，同比增长 11.57%， 环比下降 19%。一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为14.12万亿元，同比增长24.58%，环比下降14.51%。楼市方面，某知名中介机构发布报告，提出北京购房人群的五大趋势，分别是80后仍然是中坚力量，女性买房靠自己，北漂族圆梦置业，夫妻携手打拼改善居住，以及高学历购房计划提前。再把目光转向广州，广州楼市今天传来一则重磅消息，广州房市的首套房贷利率上浮 10%。 从今天起，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在广州市发放的房贷利率再次上浮，其中对于居民家庭在广州购买符合首套普通住宅认定标准的房贷申请，最低按基准利率的 1.1 倍执行，也就是从上浮 5% 起上浮到 10% 起。好，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股市盘面。行业板块方面，申万一级行业中仅有银行、钢铁行业板块上涨，其他行业板块都是绿的，其中通信、综合、商业贸易、有色金属、农林牧渔、电气设备等行业板块跌幅居前。概念板块今天呢也是全线静默，其中共享汽车、无人机、小程序等概念板块跌幅居前。从盘面上来看，近几日市场出现连续调整，但在权重股没有走弱的情况下，中期结构偏强的趋势也可能并没有改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啊，这个跌停的个股啊，将近300只，可是大盘上证哈，始终呢没有跌破1%，请您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大盘走势。 嗯，好的，因为上周没做节目哈，我们呢就没跟大家做交流。 嗯， 但在之前呢，我们做过时间上的推演，就是说这个波段的循环低点呢在24号或者31号附近。24号的时候大盘还是比较强，所以呢我们自然就把时间关注点呢放到了31号。31号呢就是昨天啊，今天是超过了31号一天，所以说在低点日前后出现这种快速的下跌，本来从周期上是找得到线索的，就说不是说让人很恐慌，它本身就是一个循环之际走完，它该有一个休整时期。那么第二呢，就是这种休整之后，我们下一个波段我们也做一个推演，我预计可能在最近，因为昨天嘛是低点日，今天也算这个左右啊， 那所以在这个关节点之后，那么下一个循环，刚才我算了一下，基本上高点呢可能会是在三月五号前后，这样的话刚好呢也是在一个重要会议的这个时间点节点上，还是有它的可以实证的地方。另外呢，那个波段的循环低点呢可能会是在这个三月的二十几号啊，整个的运行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做进一步推演。但是从那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指数在目前这个快速上涨之后，那么在下一个波段它的特点呢是震荡为特点，但是震荡当中呢可能先是有因为有四个高点，可能会有前面三个高点可能是一个比高点比一个高点高，那就意味着这次调整之后是有可能还要升起来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第四个高点有可能不一定创新高，也就是说呢在以前的这样一种循环周期当中呢，它可能是微升一点点，也可能是到最后收盘的时候整个循环低点走完到三月底的时候，它可能是往下再跌一点点，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最初的反弹段是可以看到的，这个呢在我们所说的重要会议之前，往往市场会比较对政策开始有良好预期，开始趋于活跃，它是得到实证的，我们把它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啊，这是我们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基本面的情况，基本面呢从业绩公布的情况，这是一个关注焦点，因为年报开始公布了，这段时间中小创的一个下跌，中小创的下跌呢也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业绩的公布有关，因为业绩公布这段时间发现创业板的公司仍然是让人有些措手不及的啊，那么又超预期的这个不好，所以的话引发了一个对业绩这个担心，所以中小创跌的比大盘股要跌的多得多得多。那么大盘股的公司呢也有一些个别表现的不是那么良好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蓝筹股的业绩还是会亮眼的，所以他们会成为中流砥柱，把市场守住啊，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业绩。同时呢流动性我们可以看到央行已经不断的在做一些措施释放出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在春节前后也是不用太大的担心的。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说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这段时间稍微有点真空期，因为没有临近重要的会议之前，那大家对于政策的这种推测呀，包括地方的这个会议哈、啊，也重要的会议也已经结束，那中间有个真空期呢，可能没有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这种大家会觉得好像这种热情的刺激会减弱了一点点。所以从这几个因素综合来考虑呢，这个地方的回撤就是由于对业绩的担心引发的一个回撤，但是其他的因素并没有变差，所以市场在回撤之后我们相信是能够起来的，而且这个起来的时间应该就是在最近这几天了，所以的话大家呢也不用恐慌，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如果需要调仓倒是应该往到蓝筹上面调，因为经过这一次大家应该看明白了，前段时间大家还讨论创业板突然反弹了会不会好，我们还是持一个保留态度的啊。 您说到这儿啊，我追问一句哈，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还不仅仅是选蓝筹，要选蓝筹当中的龙头啊，就是各行业我就选最强的那一只，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我们把它称为龙一龙二龙三，它的定价是区别很大的。你可以看到龙一就是行业里面最牛的这个公司，市场占有率最大的公司，在国内外知名度最好的一家公司，它的估值就是高，而且大盘在调整的时候它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就会创新高。但是呢在这个行业里面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它的估值，它的这种强势，它的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就弱得多。我们也讨论这种情况，我们把它，我们在圈子里把它称为叫做核心蓝筹，我把它定义，我自己发明那个词。核心蓝筹是什么意思？就是国内我认这个公司，国外的投资者呢也很看得懂这个公司，他不是说我不是个中国人，我在海外，在美洲，在欧洲，我就看不懂你这个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可能它的影响力就很大。比如说通信当中，你说中兴通信、华为是龙一，中兴通信是龙二，对吧？但是华为没上市，那可能能买的就是中兴，那这个他是看得懂的，因为他在海外都有业务。那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制造业的一些公司，那么到海外去出口产品很多的，那么这时候他也能够认同这个公司，他看得懂。因为我们跟 QFI 的这个交流发现，他们其实对于公司的研究吧，他不像我们国内的机构这么深入，他只选择他看得懂的公司，而且呢他认为能够跟踪得住的公司然后进行投资，而且一旦投资呢他可能就不会持有个 至少两个季度以上，它不会低于两个季度。 最后一个问题哈， 强化了这种地位。 最后一个问题，创业板的走势有没有走坏？从技术上来看， 创业板呢，我还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因为上周大家有争议，创业板是不是起来了？我看了一下月线的这种循环规律，它的规律呢出在一个循环周期的一个末端，但是它在触及低点之后会有反弹，但是还不是反转，所以这一次的下跌呢，就相当于把这个循环周期还往后推了一个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它是个弱势，这种弱势呢会带来弱势反弹，但是不是反转，所以创业板仍要谨慎，只能选择创业板当中真正有龙头地位的这种成长股，比如说你说二眼科，我举个例子哈，不是推荐它，你看它在创业板当中它走的就跟蓝筹股一样表现强劲，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海内外都看得懂的一个公司，海外的投资者也认可，所以的话要找到这样的，就是说比较易于理解，有很强大的护城河、技术壁垒和自己的品牌优势的公司，才可以成为创业板当中敢去做一点配置的。反正我们现在是不敢配置创业板啊，还是主要是蓝筹。 好，谢谢您。您的意思是，即使要配置创业板，要在里面找龙头哈？ 必须，然后而且是公认的啊。 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再见。那每一天我们节目都会跟我们的不同嘉宾啊来电话连线，请他们来分析这个走势的行情。那么这些分析呢，只代表嘉宾的个人观点啊，不作为各位朋友投资的决策唯一的依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轻松一点啊，今天的这个行情啊，让很多朋友都神经紧绷啊，不敢放松。接下来我们还是去买点东西吧，消费其实一种减压的方式。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要着重和大家来聊一聊信用卡的积分怎么来用啊。下面要有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自资深的银行业从业者吕月鹏。月鹏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每次和月鹏聊啊，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买买买嘛。现在通过信用卡买啊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咱们在 POS 机上刷一下，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咱们的那个手机啊绑定了这个信用卡，是吧，通过微信、支付宝还有什么京东、百度钱包啊这种方式啊，甭管哪种方式吧，反正很多信用卡说只要你刷我的卡，我在某种程度上就给你积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信用卡积分啊，首先就是说积分会不会清零，哎，说这有效期，别咱们费了半天劲了，是吧？在海外啊，在国内啊，血拼，最后发现，对不起，您的积分余额为零。现在发卡的这么多家机构，信用卡能永远有效吗？积分啊。 这个事情要这么看，就是部分的银行呢，它对于信用卡的积分呢是可以做到永久有效的。 部分银行？ 对，部分银行。 哪些银行啊？ 比如说啊，就是以这个招商银行啊，然后这个华夏银行啊等等的这些呢，是作为这个永久有效的银行。当然，有一些银行呢，它的这个有效时间呢也非常的长。比如说这个浦发的呀，然后工商银行啊，基本上都是达到这个五年以上的有效期。 五年。 对，其实我们来这么看啊，就是积分，我一直都是秉承这句话，就是积分用掉才有价值。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积分啊攒这么久都不去用它，可能呢这个积分的价值也会有所损失。 就您的意思是钱只有花了才有意义吗？ 对， 是不是？你放在那它就是一个纸吗？ 对。 那么刚才你说了，这个银行的积分呢，有永久的，有这个五年的，有几年之分哈、我就提一个问题啊，你说那个五年的，跟那个永久的比，同样一千分，打比方啊，它对的东西是一样的吗？像积分换礼物啊，或者积分换什么里程啊？ 这个并不是，就举个经典的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我们拿支付宝啊买买买啊，累计花了10000块钱。在不同的银行，这个所获得的价值就有天壤之别。 不同的银行， 对， 是吧？所以那个积分永久有效的，它是不是对的就少一点点啊？ 这个其实跟有效期啊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对，它主要是体现在积分的价值。比如有些银行，我们在支付宝呢花了10000块钱，它有这个5倍积分的权益。它这个支付宝的10000块钱就变成了50000积分，而且呢，这家银行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权益。拿50000积分啊，就可以换一宿这个星级酒店的住宿啊，五星级酒店啊，比如什么喜来登啊、香格里拉啊等等这样的住宿 啊，这个积分的价值很高、 哦、 我们只花了10000块钱啊就可以换一宿这个星级酒店的住宿啊，大家可以算一宿，比如说它这个按800到1000一晚，我们算一算我的这个回报率有多少，对吧、 嗯、10%。 对，同样再看有些银行呢，支付宝啊是没有积分的， 嗯， 我花了这10000块钱啊一点分都没有，那这个回报率就是零。 哦，这个谈到的是通过支付宝啊绑定的信用卡来积分， 对， 每家银行是不一样的哈。 对，不仅支付宝，微信线下其实都是有差异、 嗯、都有差异。 对，我们积分的有效期其实对于我们积分价值的影响并不大、嗯、而且就是即便这家银行的有效期是5年，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变通的手段让它的积分变成永久有效，比如把积分换成里程，换成酒店的积分，通过这种一个积分的转换可以实现间接的它积分永久有效。 但是你知道吗，我手里有一个案例啊，小郭、 嗯、 他说他有某信用卡用了好多年了，他说不看不知道啊，最近查了一下才发现自己有4万多的积分、 嗯、 而且下个月就到期了，他还不知道原来信用卡积分有保质期这么一说。 嗯， 你看他就是不知道，他如果查晚一个月那么这积分就清零了、啊、4万积分啊。 嗯， 朋友们刚才说了有的银行是吧，你1万积分就能兑一晚上吧， 对， 4万积分是不是可以兑4个晚甚至更多了、 是10000块钱然后变成了5万分，5万分呢、 嗯、 可以换一宿，这4万分、 哦、那就换一宿吧， 将近可以换一宿了。但是其实啊有的银行4万分您可能连块毛巾都换不了、 哎、不同的银行不一样是不是、 嗯、 哎，所以说首先得大伙儿查一查自己的这个积分还有多久过期，当然有些银行也会通知咱们是吧， 对，银行基本上都会在积分快到期的比如说半年啊或者一个月的时候会发个短信的提示、 嗯、 而且我们经常登录到自己的手机和网上银行也都能看到。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着重的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攒积分的事儿啊、 嗯、 你看这位朋友呢也是我们的听众，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去商场买东西，我听说有的时候是刷卡没有积分的，那你比如说要过年了，我买10000块钱的东西是不是有的地方就没有积分啊，还有就是网上买东西，比如说我在淘宝网，我在京东、 嗯、 我在别的网，我用的也是信用卡支付， 嗯， 有没有积分，是不是各家银行不太一样啊。 对，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这两大方面来讲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这个现在移动支付比较便捷嘛， 嗯， 大家用支付宝啊然后这个微信啊或者是京东支付百度支付等等这种便捷类支付啊快捷支付这种支付形式，基本上啊就是有的银行有积分，有的银行呢它没有积分，这个分化还是很明显的，有的银行是非常绝对，就只要这种线上渠道我是一点分都没有 啊、打个比方吧，就是我通过手机 嗯 绑定了信用卡然后去消费，有的银行说甭管你用支付宝还是微信还是京东、 嗯、 都不给， 对， 是吧，那 Apple Pay 啊什么银联 Pay 啊这些呢， 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Apple Pay 啊还有这个银联的云闪付、嗯、它都归和咱们的刷卡线下刷卡是一致的，它其实用的场景呢都是银联的支付渠道、 嗯、 所以可以把它理解为线下刷卡， 哦，线下刷卡，那线下机它就机是不是， 对，线下机呢这个积分其实很复杂，就是每一个商户它有一个商户类别代码，在银行这边比较专业称它为 MCC 码，根据这个不同的 MCC 码每个银行对这个不同的商户类别的积分也有差异，咱们可以通俗点理解，就比如说啊这个大额的这种批发交易啊，买这种 车， 比如对买车呀买房啊这种基本上呢都是没有积分的、 嗯、 啊反过来呢比如说咱们一些日常的消费，比如说我们住个酒店呀啊吃在一个餐厅吃饭呀等等的这些呢基本上都会有分的， 嗯， 然后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买机票啊商旅类这种机票类的， 嗯， 然后或者呢说我们在加油站加油，有的银行呢没有积分，有的银行呢有积分，有的银行呢在这些商户刷卡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刷卡金的回佣啊给到用户，比如说我刷卡加油加了100块钱可能这家银行会返给我一部分钱。 我的感觉啊对于我们这种不太会算的人来说或者记性不太好的人来说啊，银行的手段就是先把你搞懵了啊，这么多家银行啊先把你的脑子弄乱了，然后呢再从你身上赚钱，因为你这积分不用你等于给他省钱，那是不是相当于他赚了钱呢，但是啊没关系，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今年我们会做更多贴近于大家实际消费和理财的内容，我归类啊， 嗯， 刚才 我们的嘉宾岳鹏说了，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去消费嘛，但是您以为您绑定了信用卡然后通过手机消费就积分了，错了，不是所有银行都可以、啊，那么同样有人说了，那我用支付宝用微信用京东用什么百度是都不可以啊，还是说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啊？ 嗯，这个其实我们就先泛泛的说几家大家常用的吧。 嗯 啊，比如说咱们就以这个支付宝有积分的举例。 好、 啊、支付宝有积分的银行呢基本上现在呢主要就是有一些银行是以活动的形式来提供积分， 就偶尔搞一回。 对，有的银行呢是以权益的形式，就是这个渠道我就规定了，只要在它上面花我就有积分，而且不仅给积分还给多倍积分。 嗯 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网上支付比较知名的啊，这个支付宝，比如说浦发啊，它有这个五倍积分权益。 嗯 啊，中信它的这个淘宝的这种联名卡在淘宝上面用支付宝消费也有多倍积分。 嗯 啊，再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兴业银行，它有特定的卡种，比如说这种网络支付卡叫pass 卡，它支付是有积分的、 哦、 啊。然后再比如说这种华夏呀等等，它是在这个支付宝上，它就作为一项权益啊，只要是在支付宝支付，我们就都是有积分的。 明白了，就以这个支付宝为例哈、啊，各个银行的信用卡啊，它有好多种， 对， 它有的是开发出专门的一种跟它合作的信用卡。有这种信用卡才可以积分， 对， 同样一家银行开发的别的信用卡，对不起，不能积。 对 啊，或者是有时候搞活动啊，搞一搞。那么这是支付宝，那微信呢？ 那话说回来，咱们再说微信。其实微信跟支付宝呢还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积分的信用卡呢就非常比支付宝要少一些。 少， 对，比如说招商银行，它在支付宝就有分，在微信呢就没有分。不过呢，它就是现在也在变。这个月最近搞了一个活动，定向向部分持卡人推送一消息，可以花钱买一个权益包啊，拿这个权益包呢，我可以在这个支付宝啊，在京东啊等等这些特定的渠道上面支付的时候，不仅可以享受积分，还可以享受多倍积分。 哪些现在在微信上可以积分啊？ 啊，微信上现在可以积分的这个卡呢，主要呢还是比如说中信银行，它但是也分它的这个网络卡，比如这种爱白金啊。啊，等等，这种网络卡是有积分的， 就不是所有中信的信用卡都可以在微信上积分。 对，但是比如说中信像这个 E 卡啊，比较知名的 E 卡，它这个卡呢，在微信和支付宝虽然没分，但是它资产达标的情况下，在线下就咱这个实际的线下刷，能达到九倍积分，啊，这个就是微信啊，比如说中信是一个例子，然后浦发啊，浦发它这个对网络这块比较重视，它这个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它都有积分，而且它还是五倍积分。 工商银行呢？ 目前暂时还是没有的。对，但是工行在这个微信支付宝的支付呢，它有一个我觉得比这个积分实在的，它有一个爱购绑卡立减，就是它直接减现金，比如说我这个拿支付宝微信花钱买一个东西啊，它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它直接作为现金给客户减掉了。 我明白了，这个里面啊真是每家银行啊对于自己的不同信用卡有规定是吧，同时呢还有这个季节性的促销是不是，另外呢就是这么多的消费渠道啊，他们也是设计了很多的差别啊。但我琢磨着呀，就是未来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用手机去绑定信用卡移动消费，很少有人再拿张信用卡出来刷卡了，那这个限制那限制的是不是不太方便，会不会以后形成一种趋势，只要你通过移动端支付我都积，就像原来你刷实体卡一样我都积呢，只会积得多不会积得少呢？广告之后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大相对湿度 40%， 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零下一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信用卡的积分值多少。您知道信用卡的积分会清零吗？您知道不同的信用卡它在不同的渠道上刷卡消费有没有积分是未知的吗？还有积多少分啊，有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吗？很乱啊，我觉得这么搞下去的话呀，大家以后用信用卡都会想一想啊，而且越想呢可能就越糊涂，因为发卡太多了，每一个银行发好多种卡，好多种卡呢还有不同的积分方式，乱了乱了。那大家有没有觉得乱啊？如果您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今天嘉宾他不乱啊，吕月鹏，资深的银行业从业人士，他对信用卡啊特别了解，您只要问他，他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啊，关于信用卡积分的话题啊您随便发。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想问岳鹏，就是这五花八门的弄得忒复杂，不实惠不方便，那为了竞争，大家也要竞争嘛，会不会慢慢的都上线，支付宝也积，微信也积，京东也积，线下也积 啊，没错，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大的趋势， 大的趋势。 对，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像这个某些在支付宝和微信全渠道不仅给积分，而且给多倍积分的这个银行，以他们为带头啊，大家开始逐渐都开始关注这一部分的权益。 反正一般都是小银行带头吧？ 啊，是的，而且这一部分呢，其实是一个趋势。人们这个移动支付的场景是越来越多的啊，比如像我现在出门从来不带钱包，只要带一个手机啊，有支付宝，有微信，然后有 Apple Pay 啊，完全可以应付到大部分的支付场景，非常的方便啊。包括取钱，实在不行需要取钱了，银行的手机银行还可以无卡取现啊，完全是没有带钱包的这个场景存在。 所以呢，就是说不要给我们设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条款啊、规则啊，统一都打通不就结了吗？ 对，但是这个银行其实也要考虑到自己的经营成本啊，各个方面。因为其实大家能看到，支付宝和微信，它在这个支付收单的过程中，给银行产生的回佣的手续费，远远比这种线下的实体刷卡要少很多啊，它的费率便宜很多啊。但是它费率便宜有它费率便宜的特点，比如说它的方向是小额呀，这个便捷。对于大额支付，我们可能还是用银行卡，它的这个无论是芯片的安全等级啊，还有说这个支付的通用性会更好一些，其实各有利弊。 反正银行会算账，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所以在现阶段呢，你看我这么操作可不可以啊？比如说我手里有几张信用卡啊，我看看这些信用卡在线下消费的哪个积的最多？ 啊，我就留下哪个，是不是啊？或者说我去办一个专门用于线下消费，而且给我好几倍几倍积分的那种，是吧？那么如果我经常通过支付宝买东西啊，我就要看看我手里的信用卡目前可不可以通过支付宝消费积分啊，有我就留着，没有呢我就办一个啊。如果我经常通过微信消费，那我同样吧，我就再办一个呗。所以就先理一理自己手头的信用卡啊，有哪些这个功能，然后呢没有的话你就去办，是不是？ 对， 我这是我的想法啊，但是以后可能都有了，那是以后的事儿，但目前还没有，是吧？ 嗯嗯，其实您的这个方法很理性。其实咱们一般的消费者啊，大概准备两到三张信用卡是比较理性的啊。两到三张呢，有一张来覆盖线上的这种支付场景啊，有一张呢来覆盖这种线下的支付场景，可能有一张呢来更关注一些境外的支付啊，以及这个各类的优惠活动更多啊，综合配置一下，在这个我们可以得到最大权益的渠道，用最适合的信用卡。 嗯，是的。话说辛辛苦苦积了一辈子分了，是吧？最后发现，哎，这分怎么缩水了呀？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这个积分怎么用的问题啊。 嗯， 得早用，得用得巧。我手里有一个资料，某银行原来啊12500信用卡积分可以兑500航空里程，现在呢快30000了才能兑500航空里程。 嗯， 你觉得他为什么就这么像通货膨胀一样往上调啊？ 对，积分其实是有价值的，就是银行的这个积分，它是银行的一部分成本嘛。 嗯， 就是银行通过像它的供应商也好，或者合作的航空公司、酒店去购买这个积分，啊，然后但是这个积分呢，它购买的成本也会逐年的有一些变化， 嗯， 所以它这个兑换比例也会有变化，包括它的发卡量，随着它发卡量的增加， 嗯， 啊，它的这个所付出的这个成本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积分的比例会灵活调整的。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说，在这个信用卡公司没涨价的前提下，赶快把这个积分用了，是吧？ 对，积分用掉才有价值。而且积分的用的时候，我们优先用什么啊？怎么样考虑它的现金价值，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我认为，我们只有把积分去兑换到同等的现金价值，再去比较的时候，才会得到一个比较理性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的积分啊，换到底是什么最值？是换银行信用卡商城的东西吗？还是说换机票？还是说换酒店？ 嗯， 啊，目前来看啊，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对标的现金价值的。比如说换到航空公司的里程，拿这个里程换一个商务舱啊，比如说我们换到了国航的里程啊，50000里程，这50000里程。如果我们飞国内的航线啊，可能也就是京沪航线，北京上海飞几个来回。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个50000的里程去换从香港飞到欧洲，我们可以换一张商务舱啊，而且是国泰航空的，躺着飞过去，只要交几百块钱的税，这样的积分的价值呢会得到一个最大化的应用。所以我们积分怎么用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嗯，一个呢是要及早用，找准时间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用的问题。 对， 是兑个毛巾呢，还是兑个里程啊，还是住一宿酒店啊？ 是， 啊，就是有的时候它这几个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是的， 当然也看你自己当时需要什么，是吧？ 嗯， 还有呢，就是它调高积分是一种手段，此外呢，它还可以调高兑换的价格。 嗯， 比如说什么积分商城是吧？这毛巾原来可能要2000积分。啊，过几年要20000积分了，是不是啊？它毛巾涨价了，涨分儿了。 对， 哎，这是一种手段啊，就是购物需及时啊，消分啊需尽早。嗯，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另外，我听说还有一些活动，就是说，不然你听说过没有？就是那个积分可以还房贷。 其实就是积分抵现金的一些业务， 哎，就变成现金了。 对，不仅能就是作为这种抵消的这个支付使用，还可以什么兑话费啊， 嗯， 它就是一个现金价值的改变。 这个划算吗？ 嗯，其实来怎么看，就是积分换现金固然划算，但是我认为跟积分换航空里程和换积分的这个酒店的积分相比，可能还是换机票和酒店会更合适一些。 好，但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说，你到底需要不需要坐飞机，住酒店，对吧？ 是， 你如果没这需要的话，那 那还的是真金白银啊，哈。 是。 那这个积分还房贷，这个是很多银行都有吗？ 可能只是个别的银行，这个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业务。其实就是积分当钱花啊，比如很多银行都有积分当钱花的这种业务，但是积分还房贷可能只是个别的银行。它积分当钱花，比如说我们拿50000分换成100块钱，我这100块钱可以在线下吃饭用啊，可以在这个信用卡商城充话费用啊，这样一个概念。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李女士，她用的是某银行和航空公司绑定在一起的这个信用卡，积分可以换里程。她呢，一般这个出门的时候她不兑换里程，她是去航空公司的商城用里程换东西。 啊， 她觉得是不是不划算呀？ 这个当然不划算，非常非常的亏。就好比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可以打开航空公司的商城看一下。就50000里程可能换的也就是一个小家电啊，几百块钱的小家电、 哦、 或者可能积分价值最多了换个可能连无人机都换不到。 航空公司这么抠，50000里程您刚才说都可以京沪往返好几回了嘛。 因为其实积分换航空的这个机票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的主营业务就是航空业务，包括因为其实有几大航空联盟的存在，比如说国航跟这个国泰港龙公司之间有互相持股的关系，我们可以拿国航的积分换外航，就是换国外航空公司的机票，这样是非常划算的。 啊、那航空公司怎么那么抠？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积分的定义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是信息不对等，二一个呢是对于这个积分的使用的用途上面啊，从宣传用途还有自己的成本用的多方面进行考虑吧。如果航空公司都鼓励大家拿这个积分去换自己的机票啊，而不是去换商城这些东西，它的成本其实也会很高的。 哦，明白了，他就意思是，你们到我这买机票吧，是不是？你们如果不买机票就。多用点积分，在我这儿买个毛巾，买个电器吧。 是的， 狡猾。哎呀，这位朋友啊，他有一个观点啊，他说扫码支付现在不是有相关的规定了吗？哎，他说我也是业内工作啊，我这信用卡就2张，哎，听听他的观点啊，一张人民币的，一张外币，积分从来没操过心，我按需换点东西。其实银行都希望客户早点把积分用了，占用资金太多。来，您分析分析。 嗯，对，其实这个积分啊，存在银行，对于银行来讲，就是很多对客户的负债。比如我现在欠了这个客户50000分、这50000分的价值，比如说就算价值100块钱，就相当于我欠了这个客户100块钱。但客户如果能把这个积分早点用掉，那我就不欠他钱了啊，我这边就没有我的这个资产的占用了。 哦。这有一个财务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手里的这个积分一直没有兑换东西没有花的话呢，实际上在银行的这个资产负债上面是增加了一笔的。 对， 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银行的这个中间收入也好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综合的这个资产负债也好，这个其实是一种财务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消费者是透明的啊，我们不用去了解它这个 对 资产负债的。 但银行的意思是说我资产负债越低越好吗？ 对、啊。 那所以他也希望你花喽， 对 吧？ 是的。 那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首先按需嘛，对吧？刚才也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提倡大家今年的积分5年后、10年后花，因为你要晓得这个通货膨胀会每年都有，另外呢，物价每年也会有变化，这你不划算，是吧？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2张啊，人民币1张，外币1张，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多，那有可能您花了人民币了，用了这些人民币的卡了，但是你没有享受到该有的积分啊，会不会不划算呢？你再琢磨琢磨。 这个其实要怎么看？看每个人的这个日常的消费的金额啊。比如说我一年总共就消费10000块钱，我觉得你这个有10张卡跟有1张卡区别也并不大。 对。 啊，但是比如说这个一个人一年消费啊10几万、20几万，那适当的合理配置一下，没准明年你去法国啊，去。德国啊，这一趟欧洲游就可以商务舱躺着去了。 对，所以呢，积分啊是按需用，对吧？那办卡也是如此，就看我生活当中要用得上没有，是不是？那生活上要用得上的话呢，那就可以有好多类别了。 对， 你银行也发了好多什么，跟加油公司绑定的，跟这个不同的超市绑定的。 跟不同的网上商城绑定的，什么 KTV 也有啊，什么娱乐场所也有啊， 联名卡很多的， 太多了啊，那就看你的需求是不是。嗯，那即使是某些联名卡，它恐怕也同样某种程度的支持支付宝的这种消费积分或者是其他的网络消费积分吧。 对，这个不同的银行可能有所差异，有的银行会特别的说联名卡除外，因为它比如说兑换航空里程啊， 嗯， 兑换酒店啊等等，它的这个成本要高一些， 嗯， 所以它联名卡会除外的。 嗯， 但是有些银行呢就一视同仁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兑。 嗯， 还有一个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比如同样的联名卡啊，比如说我们跟国行的、跟海航的联名卡，每家不同的发卡银行，它的兑换比例还是不一样的。 哦， 有的银行呢可以做到，比如说12块钱换一里程。 嗯， 啊，有的银行呢可能是这个16块钱换一里程，有的银行25换一里程。但是最便宜的有2.4块换一里程， 它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呢其实是综合它的一个产品设计，包括目标人群。 那我不管啊，你产品设计是你的事儿，对不对？ 嗯， 那消费者如果有选择权的前提下， 对， 那我为什么要选择25块钱呢？我不选12块钱。 其实就是一个我理解是信息不太对的，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没有理性的去比较。比如说我希望办一家， 嗯， 啊，比如我是海航的会员，我想换一张海航的，换办一张海航的这个信用卡，我可能会横向比较一下， 嗯， 啊，这十几家发卡银行哪家的兑换比例是最合适的。 哎，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岳鹏，你现在这些数据拿得出手吧？ 啊，可以，没问题。 可以啊，你看我这岳鹏啊，那个他大脑啊，就跟那个银河计算机似的。我们就说说这个信用卡积分对航空里程，以国航或以海航为例， 嗯， 好不好？ 好，就以国内的四大行吧，这个南航、东航，国航、海航， 嗯， 啊，以这个为例。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银行呢分为联名卡和非联名卡两大类。 嗯， 首先我们要说的呢是，肯定联名卡的兑换比例比非联名卡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嗯， 但是这个也不绝对。比如有一家啊，就是有一家银行，它这个线下消费9倍积分。 嗯， 啊，它虽然是25:1换里程啊，我们看来算一算啊，我是25换一里程，但是我有9倍积分， 那就除以9呗。 啊，对，25除以9啊，相当于我花2.7块就可以积 一分。 对， 这哪个银行？ 这个中信银行有一个 E 卡，当然它要前提是资产达标啊，我得在这家银行存20万的这个存款，或者是变相买理财，达到20万，这是9倍的积分。 好， 如果没存20万，存5万啊，那这个积分呢会有这个相应的降低啊，达不到9倍了啊，又是这个6倍啊、3倍等等逐层递减啊。同样，再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线上消费，以这个浦发的这个业内的神卡 AE 白金为例，它这个支付宝和微信是5倍积分啊，它的换里程的方式呢是12:1，就12信用卡积分换一里程。然后叠加了5倍积分除开了之后呢是2.4块换一里程。 嗯， 而且呢它今年有一些新的这种活动啊，比如说它这个可以在它那儿增资啊，在它那儿增加一些资产啊，在这个原来五倍积分的基础上呢再叠加多给更多的积分出来， 嗯， 啊，比如达到这个7倍啊等等更多的积分，这样呢它换的这个 明白了 越来越低。 您刚才所说的是某些银行搞活动它有几倍积分， 对， 就是说平时我们就是1:1的积，但是呢现在用我这个卡或者是在某个渠道上面买东西， 嗯， 给你好几倍的积分。 对， 那虽然它航空里程兑的这个起点高， 嗯， 但是它这个给你几倍的积分了，所以说平均下来对航空里程的积分就少了啊，就便宜了吗？好，那我们刨去这些搞活动的不说啊，就说常规的联名卡好不好？常规的联名卡，比如说这个工商银行的， 嗯， 联名卡，对航空里程多少？ 啊，对，工商银行的这个联名卡呢，其实它对各个银行的这个航空里程呢是有所差异的啊，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这个就是不同的里程的兑换的区别嘛。先说现在的海航。海航的话呢，它这个日常的这个里程兑换现在是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咱不说联名卡啊， 嗯， 比如说我有一张工商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啊，就普通的信用卡，这个刷卡消费积的分，工商银行这点这个非常的好，在它这个易生活这个 APP 上啊，有一个里程的这个兑换的功能，可以把我的信用卡的积分直接的兑换到里程那这个海航的里程上，兑换的过程中呢还能这个换一兑一，这是它的这个对于非联名卡的一个规定。 那它多少起兑多少一分呢？ 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兑换比例呢是这个64:1，然后这个买一送一之后呢，相当于大概32:1 啊，32分 换一里程， 换一里程， 对 啊。 而且海航的里程特别的好在哪儿呢？海航的里程只要是账户有一次变动，它会永久有效下去， 嗯 啊，3年之内有一次。 这32的啊， 对， 跟那搞活动的2块。 对，这个是没有直接的， 没法比的啊， 直接的这个对比的嘛。 嗯、那联名的呢、 啊？对，联名卡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它换国航的积分、换海航的积分，还有换东航的积分呢，是有所差异的啊。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你就说一个就行 啊。对，联名卡呢一般是16:1啊， 16:1啊， 对，16:1的比例。 那再来看看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对这些。航空公司的里程是多少比多少？ 对，中国银行这个联名卡来换积分的话呢，比如说以国航为例吧， 嗯、 它这个银联的这张是12:1， 12:1， 对，12:1。然后呢，如果要是这是人民币，如果换美元就合适了，美元呢是这个6:1。 建设银行呢？ 就是建设银行的话呢，这个它也分国航跟海航啊，国航的话呢是12:1。海航呢是14:1， 招商银行呢？ 招商银行的话呢，主要看有没有高端信用卡。如果招商银行没有经典白金卡，没有AE 白金，就是百夫长信用卡，没有钻石信用卡，那它是没有办法兑换航空里程的。只有它的这个白金卡，高端白金卡才可以兑换里程。然后它兑换的比例呢是15:20，但是招商银行这一点要特别说一下，它的兑换啊，招行是20块钱记一分。 嗯， 它 最贵。 对，招行有一个比较坑的地方，我消费了19.5。 嗯，不行， 没有分 啊、 对，所以这个在累积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会损失掉很多的积分， 小额的那些都不算。 对，所以我现在经常在用招商银行卡消费的时候，我要去拿这个数去整除20、OK， 它能整除20，去就拿它来消费。 就是这意思啊，招行它这个卡不太适合航空里程积分啊。 它的航空里程兑换其实还是很合适的，它可以兑换很多的。境外航空公司兑换， 但是你这个分太高了， 亚洲万里通啊， 太贵了， 它有很多积分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通过曲线可以获得积分，生日的时候10倍积分。其实招商银行呢用起来呢就比较费脑子，但是用好的话呢，它的积分价值其实也是很能够体现出来的。 但你说的那些都是它偶尔或特殊的日子开展的活动吧？ 对，它针对于特定的卡种和特定的权益啊。当然招商银行也有这种普通的联名卡啊，比如它这种普通的联名卡18:1换这个里程，其实跟工行也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定位，我自己的定位到底是要拥有一张白金卡，还是用一张普通的这个金普卡啊？到底用哪张卡去兑换会更合适？这个要结合我们的需求来。 好，这些可能大家都没记住，没关系啊。如果您特别愿意平时这个积分换里程的话，那你找一个啊最适合的啊最适合的积的最多的是吧？ 对。 总之呢。我们的岳鹏哈、那个就像电脑一样为大家读出了各家银行不同的政策、不过这些政策也是老在发生变化的啊， 不断的在调整、 老在调整，所以说咱们用卡、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很难老跟上它调整的步伐。但是我认为我们如果大面掌握好的话，应该不会出太大的偏差，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对酒店啊积分吧、住酒店。现在这个如果说就办一个普通的信用卡，它的这种积分可以去兑一些酒店吗？不办什么任何的联名卡或者是特色的卡呀？ 这个基本上很难，就是现在酒店的权益这一块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主要是针对一些高端的卡种，然后呢还有针对一些这个特定的联名卡种啊，可以提供一些酒店的优惠活动。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你经常要到外头旅游啊，或者是经常有住店的需求的话、特别是住高级酒店哈的需求的话，那你最好就去打听打听这些联名的信用卡，是吧？ 是的。 我们下面就不说哪个银行有什么规则了哈，我们说说差异吧。就不同银行的这种联名的酒店的信用卡，他们在换酒店上面这种积分差异大吗？ 其实还是很大的，包括同一家银行兑换不同的酒店，它的这个价值差异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就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以换这个洲际酒店集团为例IHG 这家集团， IHG 这家集团的酒店呢，现在目前只有这个两家银行跟它发了联名卡中信和这个浦发浦发的这个兑换比例呢是8:1，我消费8块钱积1 IHG 的积分，就是洲际的积分， 但是这个中信这边呢，我是消费这个18块钱才能积，也这个一个周期的积分，所以它这个差异还是差很多的， 嗯 啊，所以我们到底选哪家联名卡，这个时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差异了。不过中信虽然兑换的比例高，但是它有权益啊，它直接送了一张洲际酒店的金卡， 嗯 啊，洲际酒店的金卡呢可以享受到一些它会员的这个折扣啊，包括这个它可以享受到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延迟退房啊，这个房间升级等等啊。虽然洲际的金卡可能是比较入门的一个级别，包括它的这个白金卡和这个它的日月卡可能都不送早餐啊。同样换过来说，针对于比如说这个喜达屋集团啊，喜达屋集团呢可能我们用这个银行的积分兑换到这个酒店这边啊，用2000分就可以最低啊，2000分可以换一晚住宿啊，2000分换一晚住宿呢，而且还能累积这个酒店的会员级别啊，到达到一定级别呢，可以升级为酒店的金卡、白金卡啊，比如说喜达屋住满25晚啊，可以升为喜达屋的白金，每次去了就是有可能会升级为套房啊，保证行政待遇啊，送早餐等等。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另一个领域的话题了，就是在银行信用卡的积分的基础上，我兑到哪家酒店会更值得，我以后去选择使用的时候，我用哪家酒店集团，要怎么样去把酒店集团的积分和酒店集团的优惠活动再叠加起来，这个其实常旅客从信用卡、飞行和酒店这三个权益综合起来来看，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包括也有很多专业的论坛在说这些事情。 是这个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单独做那么一期啊。 嗯， 我的感觉的原则就是说呢，一般的一张信用卡它只会对应一个酒店集团，对吧？ 嗯， 它不能对两三个酒店集团吧？ 也有，比如说 也有啊， 对，有一些高端，比如运通的百富长信用卡， 嗯 啊，它可以对很多的酒店集团，比如希尔顿啊，然后喜达屋 啊，不是，我说错了， 这个， 我说的是联名卡呀。 啊，联名卡，对 对吧？ 啊，联名卡的话，只是针对一家集团来进行。 是的， 嗯。 那么你在办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好，因为你老是用这张卡消费，分也都积在这个上面嘛。 嗯， 那可能你固定的也就是住这几个酒店。如果你办好多的话呢，你除非你每一个卡你都大额的消费去积分，要不然的话你都分散了，就集中不起来了。 嗯，对，但其实也有一些变通的方法。 嗯， 比如说啊，就以这个香格里拉的联名卡啊，工行香格里拉的联名卡， 嗯， 它这个消费之后累积了香格里拉的积分，这个积分不仅仅可以兑换香格里拉住宿，还可以在香格里拉旗下的餐厅啊，比如说咱们旁边国贸大的红馆啊，去免费吃烤鸭。 嗯， 然后还可以拿这个积分呢兑换到各个航空公司，比如拿香格里拉积分啊兑换到这个境外的一些航空公司，兑到境内的一些航空公司，这些都可以串联起来的。 嗯， 但是只是没有直接的兑换方法，它是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啊来实现的。 嗯，好，那有机会我们把航空还有酒店啊还有日常的这种消费积分啊我们统一起来做一期节目啊。 嗯， 好了，那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啊。信用卡积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比较烧脑的一个话题啊。大家我觉得准备好两个原则就可以了，一个呢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信用卡啊，另外呢就是根据我们实际的需要来消费积分。谢谢吕月鹏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